长路一要横穿，听几句古琴咿呀与光景，远处村庄将声息，依稀曾是你，人潮中红红绿绿，阿婆茶香似往昔。时光重叠在年少的我，今一水袖轻唱一曲，弹指间岁月换了红颜，不知你可否回忆起， 山之阿披靡离兮带女落，饥寒地兮又一笑，子母予兮山窈窕，乘鹊宝兮从文里，行一车兮皆归期，披石兰兮带独横，折芳馨兮为所思，与处有荒兮终不见天，路艰难兮独后来，标独立兮山之上，云容容兮而在下，江州飞，东风飘兮声里